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 现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球箱。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子萌。 那么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同时呢，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那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那么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 没错， 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对，搜索账号活力982来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嗯，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提问，也希望大家多多的送一些小礼物，点一些赞，以及发一些问题给我们。 嗯， 好，今天我们这个嘉宾是一个闪光少女，不知道最近萌萌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做闪光少女。 对，有徐璐主演的，对吧？ 对， 鲍晶晶编剧的那一部。 对，而且鲍晶晶前段时间也是来到我们 FM 98.2的漫游嗨翻天来做客了哈。 嗯， 而且这部电影是非常的好看，也讲述了一群明月少女的一群故事。咱们今天的这位闪光少女， 跟我们家这有点关系。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位闪光少女雨山呢，也是跟这个明月有点关系。 嗯 啊，首先有请我们的雨山今天的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雨山你好。 嗯，可以再来一遍，稍微大点声音。 大家好，我是王雨山。 嗯，来自于哪里呢？你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的。 河北人，嗯，河北姑娘。 嗯， 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在刚刚开始说到了，说闪光少女爱明月的闪光少女，那你会的这些明月有哪些呢？ 嗯，有琵琶，还有古筝。嗯， 琵琶和古筝。 对， 学了几年了都？ 学了，三四年吧。 学了三四年， 挺长时间的了。 挺长时间。 有没有尝试过考级之类的？ 嗯，尝试过。 嗯，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呢？ 就是古筝考过一个6级，然后琵琶就是考过一个2-3级之类的。 嗯，我们雨山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让我们的朋友都能听到啊。 想问一个稍微比较业余的问题，就这两个乐器是不是都要拿手去就拨片，去拨那个弦？ 嗯，对。 它有什么共同点？ 还好萌萌这个问题没有丢人啊。 对对对，是说要弹那个甲片之类的。 对，就是弹那个甲指甲。 嗯， 一个是弹那个正面的，一个是弹那个，就是绑在那个指甲的反面。 哦， 哎，那你弹的就是练习比较长时间的话，是不是指甲也会觉得有点磨损或者特别疼那种感觉？ 嗯，是，而且有的时候感觉挺累的。 哦， 但确实就是任何付出 都是有收获的嘛。您现在两个乐器学了3-4年，就已经考到6级和8级，对不对？ 很厉害，很厉害。 6级和3级， 记错了哈。 嗯， 总以为雨山可能说 未来会考到8级的。 嗯，对，说这两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喜欢民乐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新鲜的一股潮流吧，在年轻人中又重新刮起来了哈。 嗯， 那个原来我们听到民乐就觉得啊，那是可能是长辈们听的，可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这很浪漫呀。啊，很好听啊， 也很时髦。 对， 尤其我看 看过网上很多视频，就是拿民族乐曲去演奏现在的一些流行歌曲， 对， 也挺有 非常火爆， 对，非常火爆。 是的，那雨山，你有没有在就是朋友面前展示过，或有没有在舞台上展示过？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夸赞？ 展示过， 嗯， 效果怎么样？ 大家怎么评价的？ 大家说还好吧， 还好吧，有点矜持啊，他们的评价啊，不够疯狂。现在我们的嘉宾，我们的静谧 BBD81 啊，在花椒平台上已经说我们的嘉宾好漂亮，也希望我们的雨山今天能够多多的展现自己。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对雨山进行了一个简单了解，是一个爱民乐的闪光少女。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那就是一首歌两颗心。今天雨山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嗯，追光者。 追光者，夏至未至 的 主 题曲。 对，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然后再来聊聊这首音乐背后的故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今年应该是暑假热播剧， 是 夏至未至的主题曲。 郑爽、白敬亭， 还有我们的陈学冬啊，三位偶像，三位青春偶像，这个演出的这部电视剧，而且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像听说挺励志的哈， 而且非常动听，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 对， 追光者。 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悲伤或寂寞便拥有，也失去着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雨山推荐的这首夏至未至的主题曲，我们的追光者。这首歌旋律非常的好听，我们也想问一下哈，一个既然这么喜欢音乐的一个闪光少女雨山，你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这首歌有的时候就是感觉生活就像梦一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年、 嗯、 然后我们和曾经的自己也在慢慢的远去，旧时光里发生的故事如电影般然后一帧帧的在脑海里放映。 哦，我觉得他分享的这个说三年又三年，刚包括咱们看到的那个 MV 画面、 嗯、 其实就讲到的是高中生活吧，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在当时的这个处境的时候都会有点厌烦，但是过去了之后会非常怀念的一段时光。 对，现在我也有很多的同学朋友上大学之后呢也会专门的去到在暑假寒假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高中， 看看去操场走一走， 看看 对，去看看老师们、 嗯、 对。现在雨山，你觉得你在高中校园里面觉得跟这首歌有哪些地方就感觉情节似曾相识、嗯、可以说用来形容你的某一位同学或者说某一段情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嗯，有吧，就是感觉就是很像我们的高中生活，然后就是我们和同学在教室里读书啊什么的，感觉很好，和同学相处的也很愉快，感觉这些都很不错。 嗯，这都是我们非常难忘的记忆了。那么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还有啊，除了静谧又来夸了夸我们的嘉宾好美之外呢，我们的不了2174 7214这位朋友说嘉宾好美，嘉宾最美了，看来也是铁粉了哈，被颜值所吸引了。啊，我们今天的雨山不仅颜值高啊、嗯、闪光少女，而且有特殊的才艺，那就是民乐、 嗯、 我觉得刚才咱们聊了民乐之后说乐器啊，咱们今天没有拿到现场，没有说一睹这个乐器的风采，那、 嗯、 雨山能不能现场跟我们唱几句， 让 我们感受感受你的音乐细胞。 因为雨山之前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也说他自己挺喜欢唱歌的，也是爱好比较广泛、 啊、那肯定放不了你了，必须唱歌。 对，可以给我们清唱一小段，我们 来，我们听听雨山的歌曲。 那就我就给大家唱一首那个最近都很火的成都吧。 好的，来、 嗯、 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风正在吹流， 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我刚才跟萌萌我们俩对视了一下， 对视了一眼， 因为这首歌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特别特别有感情， 有一段特殊的记忆。 对， 而且这首歌每每在节目出现，我们彤彤是一定要跟唱的， 相视一笑。 对， 因为当时我们几位好朋友是大学的几位好朋友，去到成都，我们自驾车，然后一边在晚上就是吹着夜风，一边就是在畅想 着， 对，一边在嚎着这首歌，很多的路人在看我们， 对， 有点扰民，但是觉得这是青春里的确是不可抹去的一段记忆吧、 嗯、我们也都是闪光少年。 对，闪光少年。那么各位，您在我们的这个高中生活有哪些非常难忘的记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进行互动，也把您的一些想法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起来。 对，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快乐的时光、 嗯、好，我先暂停一下哈、 嗯、 因为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哦、现在刷礼物我已经念不过来了哈。现在各位，你的小星星啊哈哈哈哈，还有我们的龙哥哥，还有啊各位啊，好多好多人送了好多好多的小桃花送给我们的雨山、嗯、 那我觉得 代表大家非常喜欢 的。 对， 那雨山今天也就不要害羞，多跟大家展示一下自己， 对，多展示自己、 哦、 好不好、 嗯、 稍微有一点点腼腆，但是我觉得咱们有这么多才艺呢，有颜值靠着呢，怕什么呢，是不是？ 对，还有这么多网友在支持你。 对，小礼物又刷了一波，而且现在这个龙哥哥也是表示说喜欢嘉宾，希望嘉宾多展示展示自己，那也希望雨山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多聊一聊、 嗯、 好不好？ 好 好，那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快乐的时光。嗯， 我觉得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多，但是你要说起来、嗯、啊，记忆非常深刻 的那一个， 对、嗯、而且非常特殊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少了，比较珍贵了。 嗯、 首先问一下雨山、 嗯、 你最近的就是感觉比较 快乐 的一个时光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我谈一下我的爸爸吧。 嗯， 就是他对我特别特别好嘛，不是、 嗯、 然后每次我要是想吃了什么东想吃什么东西，然后不管多远他都能给我买回来，然后就是而且还 特别怕我受累，特别怕我受苦那种，就是很多细节都能想着我。他例如他出去吃饭了、 嗯、 然后我在家没吃饭，他还会给我代谢回来。 哦，女儿是爸爸的这个小棉袄，爸爸就是女儿的这个港湾了啊、 嗯、 来遮风挡雨的地方。 对，就是相处的点点滴滴呢，都让我们女生觉得哎，这是最快乐的时光。 对，萌萌你呢？ 其实我呢，就是我属于那种特别活在当下的人、 嗯、 我现在就是最快乐的时光。 嗯，就是享受跟做节目的时光，跟嘉宾聊天的时光。 对，享受跟彤彤，跟我们可爱的雨珊在一起聊天的时光，就是这种、 嗯、 有事可做，然后有梦可以想，然后有明天可以期待、 嗯， 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是最快乐的。 又抒情了一把，诗情画意。 是。 那么我觉得我最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能够期待中，就是前段时间刚跟爸爸妈妈见面、 嗯、 啊，能一起聊天，能一起吃吃饭，然后出去逛一逛、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光。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对于开心追求都开始返璞归真了哈。 对，最简单最本质的那种东西反而是你觉得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 是。 嗯，那么刚刚我们也是分享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快乐的时光，那么您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与我们进行互动、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是生命中有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你为什么，咱们三个哈、 嗯、 为什么各自都挑出来这么一段、 嗯、 啊快乐的时光，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对，我觉得还是先问一下我们雨珊吧。 嗯 嗯 嗯，就是感觉比较深刻吧，然后 就是而且我爸爸现在就是生病了嘛，然后我现在也挺就是难受的，然后就觉得我和我爸相处的时间就是其实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就是一种很 因为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嘛，可能说离家要稍微远一点。 对， 但是爸爸这个多多照顾他，而且在暑假过程中我觉得多多照顾几下，可能爸爸就身体就会好了。 嗯， 因为每天都能看到乖女儿，心情自然就好了。 对， 对不对？ 对，有个人、嗯、有的网友曾经给我们算过一笔账哈，说离家之后离开家之后去上大学、那么你可能就最多一星期两星期能回去一次。 我觉得都不行。 对， 要是看距离远近了，如果你就在河北省本地上学的话、有可能是一周两周能回去一次。 对，如果你跑到就是像厦门啊或者是广州那边去上学，那可能真的就是半年回来一次。 是的。 所以你这样算，你跟家人的相处时间其实真的是说多也多，说少也挺少的。 对，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珍惜这段可以相处的时光，不管什么方式陪伴在身边啊，还是说用我们现在通讯工具这么发达，对吧？ 对， 多跟家人沟通都可以呢，希望多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嗯，好，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现在不了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也是说嘉宾好美、今天大家都注重了嘉宾的颜值，一直在夸雨珊，现在也特别开心哈。 嗯，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能够跟自己的好朋友能够在一起交流一起相处、也是我们非常快乐的。 对， 那么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很多的来自于网友他们的分享、我觉得网友这些分享觉得更加的就是觉得怎么着，就是感觉好有故事情节， 对，很戳心。 对， 可能因为就是表达的字数有限，所以当这个深刻的故事浓在那几行简短字中，你就觉得哇， 格外的戳心了。对对对、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说我们现在快乐的方式呢，一般不过于来自于几种，首先就来自于家人的爱，我们觉得非常的幸运，我们的家人非常爱我们，我们也非常爱我们的家人。 嗯。 第二点呢，就是说帮助过别人，也帮助过别人，也帮助过自己。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喜欢的人正好也喜 欢 自己。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小天地的快乐。 嗯。 咱们首先来说说，有些网友说来自于家人的那些爱。 嗯。 我先说一个我的好朋友，他分享的说，他以为他跟他爸爸之间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融洽哈，就有的时候觉得爸爸也跟他交流起来也不多。 嗯。 可是当他有一次他失恋的时候，就晚上就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玩手机， 嗯， 啊，就百无聊赖也失眠， 嗯， 这时候就发现爸爸每天，他是好几天观察下来，每天爸爸都会给他掖那个被角， 嗯， 他才知道爸爸这种爱可能是我不说出来，但我会落实于行动。 是， 对。 那还有网友跟我们分享啊，就是也是关于家人的，说呢给妈妈抓了一个丸子头， 好可爱， 然后又化了妆。 嗯。 然后呢我们两个一起用这个现在很流行的 表情包的软件， 表情包的软件去录制了一下表情包，然后两个人笑到飙泪，说是感觉最快乐也最简单的一个家人团聚的故事。 对，这是来自于家人的爱。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来自于就是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博客上很多的很多的朋友都分享了这样的， 伯虎肯定没有问题。 对，就是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几率会大大提高。所以各位多多的报名伯虎点秋香，这是一个充满缘分的地方。 对。 那么这位朋友分享说，他是暗恋一个 个男生很久了，说特别特别喜欢他，可是一直不敢给他表白。 嗯， 但是到后来有一天，突然在一个就是聊天软件上，有一个陌生人加他，跟他聊了好久。 嗯， 当他发现这个人就是他暗恋的男神的那一刻，就整个人感觉人生都圆满了。 是， 嗯， 哎，真的是那种我喜欢你的时候，你正好也喜欢我。 对。 那还有网友跟我们分享说呢，这个故事其实可能大家都经历过。 嗯。 高中的时候，老师点名字。 嗯。 然后呢，正好点到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挨在一起。 对。 然后点的时候呢，全班开始起哄。 起哄。对。 对， 我是 一种小心思，然后被大家发现有点不好意思，但好像又被祝福了的感觉。 对，我是就是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在高中的时候啊，我和我喜欢的人，当然他也喜欢我，我们两个人，就是课堂上被两个人同时被点名，就是前前后后被点名，点几名起立讲那个回答问题的时候，全班同学就在起哄。 哇哦！ 对，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又扎心吧，然后又觉得哇，太暖心了那种感觉，嗯，可遇而不可求。雨山听到这里，你有没有上面就是第二类的经历，就喜欢的人刚巧也喜欢自己？ 有， 分享分享， 有 过，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嗯，之前的时候，然后我不是就是我们班的就是一个男生，然后向我表白了嘛，然后刚好的时候，那我又不好意思说他也我也喜欢他，然后、嗯、然后后来很长时间以后，他才跟我表的白，因为他也是一个害羞的人，我也是一个害羞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很腼腆的人，然后他就是后来他向我表白以后，然后我也就向他。渐渐的表明心意了，然后 两个人在一起了， 然后在一起了， 多么的幸福！尤其是那种你发现，就两个沉默寡言的人碰到一起、嗯，然后发现自己心底想的都是彼此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一切都在不言中的感觉。 对，用行动证明了啊！嗯、现在我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很多朋友说，主持人能不能少说说话，让我们的嘉宾多说一说？大家都觉得主持人话太多了，嘉宾一定要多表达表达、 嗯。 那么我们的第三类快乐的时光，就是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帮助过别人，别人也帮助过自己。我就讲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去参加这个就是特殊儿童的一个康复培训的时候，他去做这个义工，一天工作了大概七八个小时，可能稍微有点疲惫，那天心情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当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不想让你走之类的话，然后觉得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快乐，特别的有意义，所以他也一直坚持到现在。嗯， 很了不起。 对，这些都是我们快乐的时光。那么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分享您啊快乐的时光给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啊。刚刚很多的朋友说要多看看嘉宾，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就还是交给我们的嘉宾，还是交给雨山、 嗯、 接下来这个环节叫我的心事只让你知道。那么今天雨山给我们分享的感情的困惑是什么呢？给我们的各大网友来求求招吧、 嗯、对，有没有什么感觉自己一个人难以解决的困惑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现在不在外面学习嘛，然后我和我妈很长时间才见一回面，然后就是最近我俩发生了一些小矛盾之类的，因为本来就很想就是很想家那种，然后她也很想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在电话里然后就吵了起来。嗯，就是感觉到很那个很难过，就想跟她重归于好，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她可以说。 其实我蛮能理解这种情况的，就是那种见不着又想，然后见着了就打， 嗯、 有人是会这样，尤其是跟自己越亲近的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 嗯，但是说就是怎么跟妈妈重归于好，对吧？ 就是我觉得需要，也是需要妈妈，其实她也是从孩子长成的，她其实说这个孩子的，她去抚养孩子的时候，她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特别是青春期嘛、 嗯， 现在性格其实变化还挺大的， 对， 所以说。爸妈其实也在适应你，你也要去适应爸妈，是两个人都要努力的一个过程， 要相互理解。 对对对、嗯、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您经历过吗？如果经历过也可以啊，给我们的雨山支支招，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与我们进行这个支招的分享，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上与我们进行互动、 嗯、对。那我们呢、嗯、现在也马上将近节目尾声哈，我们会邀请雨山在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他的联系方式，然后给广大的喜欢他的、 嗯、 支持他的 你们这些什么酷哥哥这群朋友应该就满足了。他们说一直不让主持人说话，让嘉宾说话，估计现在就是在期待这一刻。 主持人现在可是在帮你们要嘉宾的， 对，在给你们造福利啊，对不对？来，雨山微博微信或者是 QQ 都是可以的， 对， 想留什么方式、 我说一下 QQ 吧。 嗯 嗯，112-122-9872。 1121229872。 萌萌这个记数字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我这么多期中有一个记住了。 对， 这个比较简单好。 那么大家喜欢雨山的话，也欢迎通过这种联系方式与雨山取得联系。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因为下一个可能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就会是你。 对，有可能下一个遇到这种我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的情况，就是在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嗯， 我们就会制造这些惊喜，我们是专门制造这些惊喜的这些幸运的天使们。 对对对。 好，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是这样了。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 拜。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天真活泼可爱，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她一生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她脾气古怪，有时候暴怒，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为他瞪一眼就好。在这边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也不爱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冬天。这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些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